好顶什么用？咱们得尽快想个办法。像我爹又倔又犟的人， 别看玉昌大叔又倔又犟，他可是个认死理的人。这件事儿啊，非得要玉昌叔亲自提出皇亲。 他能愿意？ 哎，大正哥， 好，这个办法太好了。 啥办法呀？ 出局。 这个办法能成吗？ 能成吗？ 准成。你陪秋菊坐会儿，我先回去，省得兰花婶来了呀，多心。 哎， 大干哥，后天我妈去赶集，你告诉小丽到我们家来一趟。 那你写个纸条，我交给小丽。 还用写纸条？ 那显得多浪漫，小丽见了也亲切呀。 好，我写几句。 感情真挚， 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找对象也改革了。 大 看看这面咋写哪个的情书啊？ 你真好， 不好我还不跟你说呢。 大干哥， 哎，秋菊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。 哎呀，就差。 哎， 家就是顶天的。 搬瓷器金边的， 电视机还日本挂色的，自行车还屁股后头冒烟的。 双缸自动甩杆的， 还有什么照相机、健身器、摩托罗拉、VCD， 都是好玩值钱儿的。咱也买，买。 你不嫌贵？ 他买不起。 就是嘛。是一个战场的战友了啊，想象下边的戏该咋唱吗？ 你说怎么唱呢？我是没词儿了。 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看你，大哥，你别着急，在困难的时候啊，要看到光明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前两天我要的那些彩礼啊，黑板上的字儿擦去，你呀，干得撸的给我3万块。 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三。 明天去取结婚执照。 哎，你先等着一半天啊。 哎，我说大哥呀，咱们可得讲信用啊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 中中。 那我先回去吧啊。大刚他爹， 兰花贼尖流滑，鬼眉眼豆，拉屎都糊弄狗的手，咱们都得防备着他点。 他等那个兔崽子回来问个清楚再说， 可别冤枉了孩子。 爹， 妈妈， 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回来了。 爹，出啥事了？ 我问你，你把媳妇让给小丽了？ 哦，那不能就让，捆绑不是夫妻，人家秋菊跟小丽本来就是相爱。 不好。 啊，果有此事啊。啊，你和小凤鼓捣着兰花卯劲的要彩礼，把亲事要还了。那个兔崽子，我妈，我妈， 他爹唱着说， 八大刚，你个傻巴生，你已经外国将我们到手的媳妇你往外送，不知你你上了马背今天不要，我不要了你的命，我再好好对不起，对不起老干爹，我的老公公。 老头子， 老头子，你听我说吧。 老头子，

这时候快收工，千万莫出乱门。记住了？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，我看看。 哎。 千古白呀我吧不该不敢生气断正在他手前 香秘方，道光25年。 好汤，接着我把祖传的秘方交给你，你要珍惜它呀。 大伯，你就放心吧。 玉堂老弟。

人，蛟龙精被潜水困，万户的喊冤何日深、啊啊啊啊啊 今不知还要骂活人，倘若被旁人听了去，这冤家羊入虎口，性命难存。我只得进房去将他提醒。 严兰镇呐、严兰镇， 妈去，我兰镇来了。 虽然待我情义真，怎奈是你我两家是仇人，忠臣不娶奸臣女，冤仇不解难成亲，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，送你到尼姑庵中去存身。 姐哪里，小姐哪里，小姐请进。小姐请进。小姐请来见礼。 官人请来见礼。 小姐请坐。 是两样的， 一样的， 两样的， 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不信，我背给你听听。 我呀，不爱听吧。 哼，我这个人呐，还有个怪脾气。你要是叫我背，我就不背了；你要是不叫我背，我就偏要背。 好好好，你就背背背。 你听着，你认真呐，小姐。 怎么，这无经私书之上还有你严兰珍的名字吗？ 别人的书上没有我严兰珍的名字，官人你的书上却有我严兰珍的名字。 好好好，既有你就背吧。 你听着。 你为何将门儿关上啊？ 关上门好背书啊。 我呀不爱听。 你不爱听，我非叫你听听听。也难真啊，小姐，非是我不上楼去，你怎知我有满腹的心事呢？奸臣父子勾郎心，坑害我全家一门门，到如今天涯茫茫无处奔，举目不见 的含冤过日深。 啊，小姐，你背到哪里去了啊？ 严嵩，严嵩啊！骂你奸贼老严嵩，横行霸道在朝中。 你背错了啊！ 得令人知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！ 严兰真呐，严兰真，既然待我情意真，又怎奈你我两家是仇人。臣不娶奸臣女，冤仇不解难成亲，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，送你到尼姑庵中去存身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！ 不把实话讲，来来来，随我进阎府见双亲。 使不得呀，使不得。严府命难逃，父母的冤仇何日报？冤臣海底。 请师言告，看他把我怎开笑。 非是我无情无义不肯上楼，你哪 力知晓，增援两家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你们九族之恨，倘若小姐拉我进至严府，定然是羊入虎口，性命难存。我若一死，岂不断绝忠良之后，灭了曾家后代，根苗我父之仇，何时得报这血海深渊？何时能生？何患死而不惧？来来来，小姐头前带路，去至严府见过你家祖父，任凭发落。 鬼杀我也快！